罗马书的第二讲，罗马书的一章一至到七节。我给今天的这个信息有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七节经文浓缩罗马书。读圣经很重要的是要懂得分段，为什么一至到七节是成为一个段落啊？大家看看罗马书的第一章七节尾怎么讲，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突然间保罗是有个小型的祝福在第七节，所以很明显一至到七节是同一个的单位。是讲什么啊？是整部罗马书的宿舍。我以前是亦都写过很多科学的文章，很多的论文，写完了科学的这些论文之后，在书前面要加一个 abstract， 加一个摘要或者是撮要，大概是200至250只字上下。你就告诉人听你这个论文里面是讲什么东西。你写得好的话有人会看，你写得不好在部杂志里面那么多的文章，人家怎知道看哪篇啊？看了个 abstract， 他们就决定读定不读你这篇的文章。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一至到七节是有个小型的 abstract， 可以讲得是整部罗马书的精华，亦都是非常之的简洁。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类似的经文，我们熟悉的十诫就是其中一样，是吧？297只英文字母的这个十诫是将全部旧约道德的律法是讲出来，而耶稣基督将它是更加浓缩到去两节的经文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若己。这个就包含了所有道德律法在这两节的话语里面。亦都好像是主祷文，在英文版本65只的字，耶稣基督教我们怎样来到是祷告。所以罗马书一章一至到七节都是一样，给我们见到整部罗马书是讲什么。其实七节的经文有五个主题那么多。今天我上一次跟大家讲罗马书的介绍的时候，我都讲过保罗写罗马书是要介绍福音，他而且亦都是要将自己介绍给罗马的信徒。所以我们见到在书头那七节的经文有五个介绍，第一就是对福音的介绍，第二呢福音传达者的介绍就是保罗自己，第三呢是福音主角的介绍，福音的主角是哪个？耶稣基督，是吧？第四呢福音权柄的介绍，保罗得到神的恩惠，他要将这个恩惠传出去，他得到传福音的权柄。这里第四点就是讲这一样东西。还有最后呢是好像我们这样福音领受者的介绍。我们先看看对福音本身的介绍。一开始一章一节保罗说是神的福音，在书一章一节神的好消息，保罗将这个好消息是讲给我们知道。这个正是罗马书的主题，但是当去到罗马书的结尾16章25节，我们知道罗马书一共16章的经文，25节是很接近尾声的时候，保罗又讲，他说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一头一尾都讲出这个福音，有没有见到啊？其实这里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中间夹住的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信息，就是有关因信称义的道理。福音原文希腊文Evangelion 这个字在书罗马书里面一共出现60次那么多。现在这个世上真的很多坏消息，有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有以巴的冲突，美国又有那么多的枪杀案，是吧？ 有咁多嘅罪案，嗱，我哋真係好需要嚟到听好消息。罗马书就係有关好消息，有关福音。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嘅15:1-4，俾咗我哋一个定义，乜嘢係好消息，乜嘢係福音啊？保罗话，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嘅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好消息就是不单止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而且是给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一个福音是来自神，出自神的主权。若果不是神进入了我们的空间，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个福音。你说神为什么会进入我们的空间？为什么神不在我们的空间里面？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嘛，所以他在我们的空间之外，他是进入了我们的空间。怎样进入啊？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进入了我们的空间。若果不是的话，人根本没办法靠我们自己能够明白这个福音。被造之物不可以靠我们自己去接近神，不可以靠我们自己来到与神和好，只有是藉住神给我们，藉住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说是神的福音，1:1，是吧？是从神而来，不是出于人的这个福音。在罗马书的1:16呢，保罗说是基督的福音，他说我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罗马书的1:9呢，说是神儿子的福音。综合以上，其实保罗话紧俾我哋听乜嘢嘅信息啊？耶稣基督就系神。点解啊？因为系神嘅福音，又系基督嘅福音啊嘛，系嘛？我同大家讲过喺住圣经入边有好多数学噶。如果 A 系等于 C，B 系等于 C， 咁就 A 系等于 B 啦，系嘛？咁所以基督就系神。在罗马书的2:16-16:25，保罗又叫这个福音做我所传的福音，他是将这个福音个人化了。这个福音是传了给保罗，他得到神的恩惠，他又将这个福音再传开去，他得到权柄之后又将这个福音传开去。这个福音在罗马书的1:2告诉我们，听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我在说讲圣经可信吗系列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福音不是只是新约才有，早在旧约已经是话给我们听是有福音。神藉住众先知，旧约的众先知已经话给我们听，当人犯罪，早在创世纪的3章，经文已经话给我们听有女人的后裔来到是救赎我们。女人的后裔是什么？你要生仔是要经过男人，不经男人生出来的是什么？就是同女怀孕，是吧？已经告诉我们听是有耶稣基督藉着同女怀孕来到世上，来到救赎我们。在创世纪的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但是最后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绵羊，没有要他是献到以撒。所以亚伯拉罕很感恩，就叫那座山做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啊？耶和华必有预备啊。结果真是2000年后，在说同一座的山上，就是摩利亚山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同一座的山上。这个就应验了亚伯拉罕所讲，神必为我们是有预备，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献祭，是从神而来。出埃及记呢，记不记得有10灾啊？最后一灾击杀长子，任何人将羔羊的血油在门框上，他们的长子都能够得到幸免。就算埃及人将羔羊的血油在门框，他们的长子都会幸免。这个击杀长子的使者只是认血不认人。羔羊的血是代表什么？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正是在逾越节为我们钉十字架，真的很有趣，就是在那天，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 还有去到民数记的21章呢，新近我们读主日学才读过，是吧？当以色列人犯罪，神是差派火蛇走去咬他们。当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就同摩西说，你立铜蛇的记号，所有人向铜蛇这个像来到是仰望的话，就能够得到医治，就能够得救。你抄匀晒全部的旧约，你都很难明白为什么一条铜蛇的像你向他仰望就能够得到医治，没解的。但你去到新约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节，耶稣基督自己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原来这条铜蛇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预象。有人说，咪住，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在说旧约铜蛇是代表什么？铜是代表审判，所以我们见到献祭的坛是用铜来做的。蛇呢是罪，是吧？你说怎可能无罪的耶稣基督是变成了铜蛇？你说没道理。但是你有没有读过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就是揽晒我们的罪上身，是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审判罪，就是那条铜蛇。圣经是非常非常之清楚。去到旧约最后的一部书马拉基书的四章二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我刚才讲过，神使到耶稣基督无罪的变成罪，好叫我们成为神的义。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公义，都有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义在他们的身上，还能够是得到医治。不单止是灵里面的医治，也都是身体的医治。到我们基督徒死了之后，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所有的基督徒就算你未死，我们都会有復活的身体，都要会有荣耀的身体，同我们现在这个会衰败的身体是完全不同。全部圣经都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新旧约的福音信息都是一致。亦都是因为这样，你会见到有很多的经文，例如希伯来书的一章一至到二节，说神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有没有见到啊？在说旧约是晓谕众先知，去到新约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是晓谕我们。还有希伯来书的十章七节呢，耶稣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哪里已经记载啊？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是吧？一模一样。还有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九节呢，耶稣基督说，你们查考圣经，或者是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有没有见到啊？这里所讲的就是旧约的经文，一切都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完了保罗对福音的介绍，第二点就是保罗自己的介绍。古代的人写书信的都会将自己的名字摆在开始的地方，但是有很多人叫做保罗，所以保罗需要进一步介绍自己。亦都因为他从来未去过罗马，所以他更加要俾读者知道他是有权柄来到将这个好消息传俾他们，他是有权柄来到教导他们。他是讲出了自己有三个不同的身份，同他的事工同埋他同神的关系都是有关。第一，就是他是基督的仆人。第二呢，他是基督的使徒。第三呢，他是那位被分别为圣。我们先看基督的仆人。保罗说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仆人这个字对当时的罗马人不会陌生，估计当时在罗马城有600,000的奴隶那么多。经文这个原文希腊文 的奴隶就是 doulos 这个字。这些奴隶都被视为属于主人的财产，而不是当人来到看。保罗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说他自己一心一意来到服从神，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记得旧约的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1章，律法规定主人是要在第七年将他们的仆人来到释放。但是因为有很多的主人都很恩待他们的仆人，所以去到第七年应该释放他们的仆人的时候，那些仆人很多都愿意继续是来到侍奉他们的主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要跟着出埃及记的21章5至6节所做。经文怎么说？他说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就是说如果这个仆人愿意七年之后继续服侍这个主人，就要带他去见审判官来到做证，还要是去到门前找锥子穿过他的耳仔做一个记号，这个仆人就永远侍奉这个主人。保罗在书加拉太书的6章17节，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个印记就是奴仆的印记，保罗愿意终身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愿意全心全意侍奉神，不单止他是敬畏神，最重要的是他爱神。我时时都说，除非我们是爱神，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人都被称为神的仆人，有很多属灵的人，例如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大卫，还有以赛亚先知。有一位最出名的仆人是哪位？在以赛亚书的53章，说尼赛亚当他来临的时候，他将会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到世上，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那你说为什么耶稣要以仆人的身份来到世上？我等阵是会有解释。在加拉太书的1章10节，保罗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说我现在是基督的仆人，如果我仍然去讨人的欢心，我就是人的仆人，我不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侍奉神，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要讨神的喜悦。保罗真是一位很特别的神的仆人，真是很奇怪的。你看他，我们刚刚讲完使徒行传，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你记不记得他是满有神迹奇事的能力，是吗？但是到他自己身上有一根刺的时候，他是没办法将这根刺拿开，他3次祷告神都不拿开。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使用，这个就是神给他的恩典。在我自己的身上都是一样，如果我是一帆风顺的话，我早不记得了神。有很多时候神是容许这些的事临到我们的身上，你不要以为是件不好的事，是使到我们更加亲近他。还有我说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是充满神迹奇事的能力，其中一样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6章，记不记得他是被监禁在腓立比的监狱，透过他的祷告，他的赞美神，结果怎样？监狱的门都打开了，他的锁链都脱落了。但是保罗曾经最后2次在罗马入狱，都不能够是被打救出来，最后甚至是死在罗马城，是被斩首。这位的保罗真是充满神迹奇事在他的身上，他就是一位传达神话语的仆人。今时今日每一个的传道人 都是用保罗的写作作为我们传福音的材料，是吗？保罗写了新约十三部的书信，这十三部的书信都是得到圣灵的默示而传下来给我们的宝藏。除了保罗是基督的仆人，他都是基督的使徒。使徒这个字在是路加福音的六章十三节，耶稣基督首次称门徒为使徒，而在是罗马书的一章一节呢，保罗叫自己做使徒。在是新约，使徒这个字出现了七十八次那么多，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是十二门徒和保罗的身上。使徒有一样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亲眼见过复活的主。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一至到二节，很多人说保罗几时见过复活的主啊？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亲自与保罗相遇，是吗？亦都有很多学者认为保罗有三年去了阿拉伯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亲自再次向他显现，给了很多直接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在说大马色，耶稣基督呼召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保罗是要去到罗马，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的信息是给万国的，罗马书的一章十五节，所以他要经过罗马去到西班牙，而当时的地理来讲，西班牙他们认为已经是去到地极的了，所以他是要去到西班牙将这个福音是传给当地的外邦人。使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授权，被神授权并差派出去的人。在那个时候是适用在是皇上的使者，皇上的代表的身上。保罗说他自己是奉召成为使徒。奉召什么意思啊？就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成为使徒，是被神呼召他。其实当时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保罗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不是的，他还未成为基督徒的。他是到处就是捉拿基督徒，他是跟神作对，他是敌对基督教的。神就是呼召了他最大的敌人来到是成为他的使徒，来到是装备他，来到是传福音。好多时候我们都是对使徒这个字或者先知这个字是贬低了，认为使徒就是被差派出去，所以任何人都称为是神的使徒。但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贬低了这个字，因为在主耶利米书的二十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见到神怎么说，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竟自预言。先知和使徒在这历史上都有他们特别的地位。今时今日很多人说自己是神的先知，神的使徒，但是早在耶利米的时代我们已经见到有很多人都是自己将自己差派出去，而不是得到神的差派。这些人讲的说话不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而是他们自己的话语，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被他们来到是迷惑了。除了保罗说他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使者，他也说自己是分别为圣。除非我们是将自己分别为圣，我们是没有可能可以侍奉神。奉派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是分开出来的意思。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神不断地将事物和人分别出来属于自己。在出埃及记的十三章，他是将以色列人头身的畜身分别出来是属于自己。在民数记的十五章，他是将第一批的农作物分别出来属于自己。在民数记的第八章， 他是将利未人从十二支派是分别出来属于自己来到侍奉自己。在主利未记的二十章，他亦都是将以色列的民族分别出来属于自己。这个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说，他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他将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就好像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将我们分别为圣，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既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得到他的救赎，我们亦都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失去我们的救赎。迟些出年去到讲到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大家就会见到这一点。分别为圣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 aphorizo 或者 aphorizon 这个字。如果大家注意的话，这个字中间 aphorizo 夹住的是什么 ?phoris 这个字。phoris 希腊文是什么？法利赛人，就是 phoris。保罗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还是犹太人的拉比，他是想以法利赛人的身份将自己分别为圣，但是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是靠自己的行为希望将自己分别为圣，来到是教律法，来到是教犹太人的传统。但是当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得救了之后，他就跟以前的生命一刀两断，他将自己分别为圣，分别归主。神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曾经三次将保罗分别出来，来到是传福音。第一次是他在他妈妈的肚里面，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五节。第二次呢是在大马色，当他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将他分别出来，在使徒行传的九章十五节，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第三次呢是他得救之后，在安提柯圣灵在处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之前，将他分别为圣，将他差派出去，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二节。有很多人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得到神的呼召，他们甚至明白自己是神的仆人，但是在他们的事工里面，他们得到的属灵的果子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将自己分别为圣。 Donald Barnhouse 这个老牧者曾经有人问他，他说什么是分别为圣？是不是将自己从俗世分别出来？ Barnhouse 说不一定需要是从俗世将自己分别出来，重要的是什么？要将自己分别归主。你看不看到这个分别？不是说从一些东西将自己分别出来，而是要将自己分别出来归主，这个才重要。当我们将自己分别归主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跟所有敌对耶稣基督的东西分离。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自己从俗世分别出来，而我们不将自己分别归主，是没有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除了保罗对福音的介绍，对自己的介绍，第三点呢，他是对耶稣基督的介绍，就是福音主角的介绍。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不是一些哲学的道理，不是一些信仰的系统，不是一些宗教的礼仪。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跟一个人的关系。福音是跟哪个的关系？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保罗在书罗马书是指出有两点关于耶稣基督。第一点就是基督是神所应许。我们刚才都已经讲过这一节的经文，福音是神从前藉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福音不是说神见到人堕落了，他说哎呀大件事了，我要补获了，我都估不到那些人会堕落的。不是啊，神一早在宇宙之先已经是预备了这个福音，而且是晓谕了众先知传达这个福音。 我们刚才说过，全部圣经都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救赎，旧约就是预言耶稣基督将会来到这个世上，新约呢，耶稣基督真是来到这个世上，来到是实现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见到真的神的话语一点一画都不可以被废除，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八节所话给我们听。新约其实是隐藏在旧约的之中，旧约呢是在新约中被显明出来。我再讲一次旧约和新约的关系，新约是隐藏在旧约的中间，旧约呢是在新约中被显明出来。除了保罗话给我们听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众先知所应许，是神所应许，保罗还说这个好消息就是神亲自来到世上为我们赎罪。乃说新约很清楚话给我们听耶稣基督就是神，罗马书的九章五节说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神。腓立比书的二章六节呢，他与神同等而不强夺。哥罗西书的二章九节呢，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他有齐神的属性，他就是神。只有神才能够替我们赎罪，你不能够替我赎罪，因为你是罪人，我亦都不能够替你赎罪，因为我是罪人，我们又不能够替自己赎罪，因为我们都有罪，是吧？只有无罪的神是可以替我们赎罪。但是即刻就有人问了，神是灵来的，怎能够替我们赎罪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来到世上，就是能够替我们赎罪，是吧？他成为一位同情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了解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他受尽了所有世上的试探，就是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所讲，但是他没有犯罪，他以致他是能够明白我们，体恤我们，以致他是能够替我们死，替我们来到赎罪，被钉在十字架，来到是承受神对罪的审判，神对罪的愤怒。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变成一个人，但是不是任何的人，这点是很重要。为什么我说他成为一个人不是任何的人？罗马书的一章三节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有没有见到啊？是很特别。旧约应许一位受苦的尼赛亚，记不记得我刚才说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他是注定受苦，受苦的尼赛亚。其实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一早见到在旧约有两个尼赛亚，一个是受苦的尼赛亚，他们给个名给他，叫他做什么？约瑟之子。因为约瑟在圣经里面受很多苦，是吧？他们见到是有约瑟之子受苦的尼赛亚，但他们亦都见到有位得胜的尼赛亚，他们叫他做大卫之子，因为大卫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嘛。问题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想要大卫之子得胜的尼赛亚，他们不要这位受苦的尼赛亚。我们基督徒就知道了，受苦的尼赛亚约瑟之子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嘛，是吧？得胜的尼赛亚呢，这个大卫之子呢，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嘛。他第二次来临，他是以王的身份，他要在石安山上建立他的王位，建立他的圣城，他要在那里来到统治全世界。圣经预言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有很多的经文，撒母耳下的七章，诗篇的八十九篇，以赛亚书的十一章，耶利米书的33章，以西结书的33和37章，都预言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人。如果有人说他是尼赛亚，但如果他不是大卫的后人， 他就不是弥赛亚，他就不是我们的救世主。所以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但是不是说任何人一定是要大卫的子孙。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的教义在基督教是非常之重要。有很多人说，喂，我信了所有东西，我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行不行、啊、你看看约翰一书的四章二节怎么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其实这里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一头一尾都讲到神的灵，神的灵就会帮助我们来到辨别真假的老师，真的老师就会教导耶稣基督真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是假的老师呢就不会。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但他亦都是百分之百的神。罗马书的一章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节的经文就是显出了耶稣基督的神圣。显明这个字在书原文的希腊文就是 horis 或者 horizo 这个字，就是慢慢变成英文的 horizon 这个字。 horizon 就是地平线，就是将天和地划开来，将天和地显明出来，是吧？就是 horizon。 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显明了他是神。只有神才是会复活，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人，就算是最好的人都是难逃一死。我前些时我很喜欢跟我家里一个邻居，他是一个白人，在家附近就是走下路来到做运动，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我就想着跟他传福音。很有趣，他跟我说，我相信耶稣基督的，我知道有这样的人的，但我不相信他复活，我不相信他是神。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是吧？就算最好的人死了之后都是难逃一死，只有是永生神才能够复活。当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清晨行出的坟墓，他就战胜了死亡。这个就是好消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单止赦免替我们赎罪，还复活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说，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而耶稣基督呢，在说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八节，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有没有见到啊？只有神是有权并是来到决定生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证明了他是神。其实耶稣基督百分之百的人性和百分之百的神性，在说他在说世上的时候不断地显现出来。我这里只有时间是给你们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什么？他平静风浪。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和门徒上了船，在住加利利海，突然间见到有遇见有大风浪，门徒就叫醒耶稣说，主啊，救我们啊，我们要丧命了。为什么要叫醒耶稣基督啊？他睡着觉。为什么他会睡着觉啊？他是人啊嘛，他有人的软弱，他有人的需要，他累了他就需要睡觉了，是吧？但是当他醒回来呢，他是叱咤风云，他是平静风浪，这个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是吧？所以我们见到他的人性和神性不断在他世上的事迹显现。第二件事呢，他纳税。有人问，喂，耶稣纳不纳税的？耶稣说，我纳税的，我是人来的，是吧？要服从地上掌权的嘛。但是他纳税的方式很有趣，他叫彼得在书马太福音的十七章，他叫彼得走去打鱼，他说打完鱼之后，你打开他的口有一块钱，你就拿那块钱来到纳税。他怎知道鱼的口里面有一块钱？只有无所不知的神才能够知道，是吧？但是他纳税，因为他是人。还有第三件事呢，就是他钉十字架。 我头先话神系灵，唔能够系替我哋钉十字架，佢道成肉身嚟到世上，佢系被人鞭打、侮辱、辱骂、钉上十字架，呢、这个就证明佢系人啦，系嘛？但佢钉咗喺十字架上咧，佢隔篱有一个同佢一齐钉十字架嘅大道，系接受佢，佢同佢话：我实在告诉你，你今日要同我再乐园了。这个就显明了他的神圣，只有神才能够决定谁上天堂，谁落地狱。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一样，同一节的经文讲出耶稣基督的神圣和他的人性。今天的经文就是两节，在书一章三节，罗马书说按肉体他是大卫的后裔所生的。其实这里有三样东西的，按肉体，有肉体的就是人来的啦，是吧？大卫的后裔又是人的家谱啦，是吧？所生生出来的，那是人啦。但是在一章四节呢，是讲到他的神圣，按圣善的灵，他是神的儿子，他的复活将这一切显明出来。其实这里我成日都讲，我喜欢那些首尾对偶，是吧？其实这里是平衡对偶，两节经文是平衡的，每节的经文都讲出三样东西，证明三点它是有人性，三点是神性，是吧？以赛亚书呢，我们在圣诞节很喜欢读的经文，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九章六节，以赛亚书，喂，有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是人来的啦，是吧？但是神话必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是他的神圣。加拉太书都是一样，四章四节说神差遣他的儿子，这个就是神他的神圣，为女子所生，这个就是他的人性。讲完了福音的介绍，保罗自己的介绍和福音主角的介绍，讲下福音的权柄。罗马书的一章五节，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这里我们要注意是有两样东西，保罗接受了个恩惠就怎样，有使徒的职分。我刚才说使徒是什么话，被差派出去，是吧？你接受了神的恩惠你就被差派出去，有没有见到啊？这个就是一个信徒的权柄。神的恩惠是指出什么啊？他的仁慈，他的爱。查理·韦斯利 Charles Wesley 他时时都说，我不配接受神的救赎，我不配接受神的恩典。亦都正是这样，更加显出神的爱、神的恩惠和福音的宝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接受的，但是神就是充满恩典。我刚才讲到班侯，班侯食都有讲到 Donald 班侯，他说对外的望是什么？是平等的，是情感的，感情的爱。他说向上的呢是敬拜的爱，向下的呢是神恩典的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人说你讲了这么久要讲权柄，为什么你是搏命一直讲恩典？这个就是施和受的关系，是吧？我们接受了恩典，我们就要将这个恩典传回出去。一方面保罗接受了恩惠，另一方面他是被神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是他的权柄。宣教士这个名字的拉丁文就是使徒，就是被差派出去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读保罗的写作，我们都觉得有少少的奇怪，因为有很多的经文好像保罗在《使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大家都记得这句经文，是吧？给我们见到的是什么？他觉得自己的不配，这个是神的恩典。但是《使徒行传》的九章十五节呢，很清楚告诉我们保罗是神拣选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他是着重神的恩惠在他的身上，另一方面呢，他知道自己是神的使徒，他知道是神传福音的器皿，是神将他的恩惠、福音的权柄 臨在保羅的身上，所有在保羅身上的權柄都是透過神的恩惠是去到保羅那裡，而是透過保羅的服從來到接受這一切，然後得到了這個恩惠呢，他是將這個恩惠傳回出去。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想想，我們時時都很喜歡講神的恩惠啊，神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又做了什麼啊，神怎樣祝福我啊，但我們有沒有走回轉頭是將這個恩惠傳回出去呢？這個就是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的28章大使命所說，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是吧？所以我們不單止是自己有了這個恩惠，我們是要將這個恩惠是傳回出去。最後一點，保羅的介紹最後就是介紹到所有接受福音的人。在《羅馬書》的1章6至7節，保羅說，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在新約裡面沒有任何的描述是比神所愛更加親密，是神所愛的，是神所親愛的，是比我們所有主內的弟兄姊妹，是比我們神的兒女，我們就是神所愛的。在羅馬書裡面我們見到一共5次出現，羅馬書的12章19節、16章5節、8節、9節和12節，我們每一個都是神所愛，是祂的兒女。奉召、蒙召這兩個字在經文裡面頭那7節的經文重複出現，保羅說他是奉召成為使徒，他亦都說我們基督徒是蒙召成為神的兒女，但是有沒有看到剛才的經文，他亦都說我們是奉召成為聖徒，奉召成為聖徒。原文是沒有作聖徒，沒有個作字的，因為我們不是靠我們的行為成為聖徒，這個是什麼？這個是一個地位來的，这个是我们属灵的地位，不是讲紧我们属灵的处境，不是讲紧我们属灵的经验，我们属灵的经验还差得远，我们还很多罪，但是神已经给了圣徒的地位给我们。这个字圣徒这个字和分别为圣这个字是同出一个字根来，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神呼召我们，当我们接受他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圣徒。我刚才说神是将很多的东西分别出来属于他自己，有投身的动物，有初熟的果子，有利未人来到服侍自己，有以色列人成为他神圣的民族，还有我们众圣徒，是吗？神亦都将圣所、将圣殿曾经一度分别为圣，成为人敬拜他的地方。但现在还有没有圣所？还有没有圣殿？没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我们都很需要是将自己分别为圣，是吧？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分别归主，是吧？不单止是分别为圣。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再重温一下这7節的经文是讲什么。保罗说这个是神的福音，是神的主权，是出自神，是由保罗这一位神的使徒来到是传给我们。跟着呢、这个福音在旧约已经是有应许，去到新约是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实现这个应许。这些福音是给谁的？是给所有蒙召又将自己分别为圣、分别归主的人，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有没有看到啊？好像一个大的圆圈一样，开始是由神开始，最后的荣耀呢是归回给神。这个就是保罗在这7節所讲的福音。其实我们都很需要是向保罗来学习7節的经文。他讲了5個介绍，但是5個介绍里面亦都给我们见到有5點。他真的很爱耶稣基督的第一点。 你看看七節的經文，他五次提到耶穌基督，羅馬書的一章一節、三節、四節、六節、七節都提到。還有呢，他很著重聖潔，他知道這個是信徒基本的質素，所以他講到聖經神聖潔的話語，他講到聖善的靈，他講到我們都是聖徒有聖徒的地位，他亦都很關心神的子民他叫我們做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告訴我們，我們是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他不單止關心主內的弟兄姊妹，他還更加關心未接受耶穌基督的人，他關心大使命。所以他告訴我們，他是一個使徒，是被差派出去，而且是要在萬國之中叫人為耶穌的名信服真道。而最後呢，他是感受到神的恩惠他知道這一切都是他不配接受，就好像我們每個基督徒一樣，但他願意叫自己做使徒，將這個好消息是傳開去。我們又怎樣？我們得到神很多的恩惠，我們是不是就是翹埋雙手就是享受，還是我們亦都有這個心將這個福音是傳開去？願神祝福他自己的話語，讓我們低頭禱告。主啊，我們感謝你，感謝你是給我們是有羅馬書的第一章頭那七節的經文，是將全部羅馬書裡面的福音訊息是有一個的濃縮的 abstract， 非常之的簡潔是給我們見到。感謝你是給我們有羅馬書這部書講出因信稱義的道理，願意我們都是能夠好像保羅一樣，不單止只是做一個蒙你恩惠得到你恩惠的人，而是亦都是將這個恩惠傳開去，使到萬民作你的門徒，讓一切的榮耀仲讚得歸給你。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